繁华山遁入空门，折煞了世人。梦偏冷，辗转一生，情债有几本？如你默认，生死孤单，孤单一圈又一圈的年轮，浮屠打断了几层，断了谁的魂？从直奔一盏残灯，惊得的山门，容我再等，你是转身，等酒香醇，等你弹一曲古筝。月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不听闻，你始终一个人。在等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你仍守着孤城，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夜尊，缘分落地上，但是我笑声羡煞许多人，那诗词温柔不肯下笔都太狠，烟花易冷，人事已分，你再问我是否还认真，千年后泪湿琴声，还有谁在等？而情是岂能不真，为数若阳春，如你在跟前世过门，跟着红尘，跟随我浪迹一生。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不听闻，你始终一个人， 始终一个人奔波了城门，盘踞在老树根，石板上回荡，当时在等雨纷纷，雨纷纷，旧故里草木深，我听闻，我听闻，离人守城， 城郊牧笛声落在那座夜中，缘分落地上，更是我们，缘分落地上，更是我们，借兰湿地身畔永恒。